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和在奥地利维也纳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青年小组分别在1月2号和5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声明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反映他的崇高意志，就是要为朝鲜人民创造更富裕更文明的生活，使朝鲜作为一个任何侵略者都不敢侵犯的强国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声明表示祝愿朝鲜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祖国统一和世界自主化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